到十一节，我们找着的就开始，谁找着了？小平，还没找。 找着了，小平的意思是找着了，是吧？哦，没有。 那海剧王，海剧 章 第六章第一到十一节，从海剧王那边往那边走。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 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们的事吗？ 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你们倒要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你们岂不知不义？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 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好，谢谢。我们做一个祷告吧。在天上的父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所有的能听见你的器官。主，因为你就要把你的美好的礼物赐给我们每个人。感谢主，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求， 阿门。 今天我不知道这个威廉会坐在这儿，这个压力很大。 先说我有录音， 有录音。那个是这样的哈，我记得我这次准备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领受。我记得我在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是第一开始是我带的，我们六个月查完了罗马书，全是润峰一个人带。然后我觉得呢，那段时间就是说大家的那个对一些 fundamental 真理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像因信称义，所以呢，我觉得那个 foundation 打得非常好。所以当我准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领受，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呢要建造我们小组，因为罗马书把我们个人的那个 fundamental 都建造好。那我觉得哥林多前书大家也很熟，我也很熟，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觉得是因为什么建造我们小组，因为他讲的是哥林多教会的事情，那里有很多问题，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学这个，然后这个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当时这么想。那我中间也带了几次，然后呢我今天准备的时候呢，我觉得神给我一个特别深的领受，是说他要让我们小组在这哥林多前书里学一个 relationship， 学一个关系的。罗马书是个人和神的关系的问题，这个讲的是我觉得对我们小组来讲是一个小组的 relationship。 那我记得我当时在第四章的时候，当时讲的是这个作为牧者，作为或者你延伸一下，作为同工也好，作为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也好，你怎么对待新的初信徒，那也是一个关系的问题。上次我没来，但是我听录音，那个海旭带的讲的，就虽然好像讲的是这些罪的事情，但是他讲比如说你对这些人是怎么对待，比如教会是请来了跟他讲，然后怎么样最后才把他赶出去，也是一个怎么对待一些问题的一个方法。那我觉得第六章呢一到十一节，我在准备的时候也特别是在这个方面，就是怎么处理，他实际上讲，所以我其实后半段呢，我希望大家能分享一下，所以我准备了两个问题，大家到时候分享。实际上呢再讲一个是关于信徒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小组，比如说就是小组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呢是讲是说，在信徒里有比较成熟的一些人，在他里讲的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成熟的和有智慧的人和这个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是讲一个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这样很快的来看一下哈。我觉得就是说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呢，在表面上好像讲的是，你看讲的是两个信徒之间呢，肯定事儿闹得比较大了，那没在教会解决，那就去了法庭去解决，是吧？因为你读英语，他讲的实际上是law的问题，所以我在读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就是说，这讲了几件事。第一章就是说这些事情在哥林顿教会肯定发生了，是吧？就是这个信徒之间的所谓的它叫什么？这个信徒之间的相争，中文叫相争，它英语叫 dispute， 肯定是发生了。那我觉得拿到我们现在教会或者拿我们小组，虽然可能程度没这么厉害，肯定还是一些 dispute 肯定会发生，因为保罗没说这个本身不会发生的，你们这教会为什么发生，他没这么讲。当然他讲了说你们不应该怎么样变，但是这个事情第一是发生了，第二呢是说在这里特别讲的是说他这个信徒呢拿这事去法庭上去来解决。那其实呢我们的，如果我们这个可能我们小组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会说比如说我跟王小毛有一个什么生意的区别，我们去法庭。但是他其实讲的是说你们为什么用世界上方法解决教会里的，其实是教会里的事情。所以呢他第二点呢说教会，第一是教会里有争相争，第二呢信徒之间 instead 就是在教会里用教会的方法解决，用神的方法解决，他说你用世界上方法去解决， try to 解决。那你看到第七章的时候，他就在讲说第七和第八节，第七和第八节他实际上是指这个你看他是指两方，是吧？你有没有看出来是指两方？他是说他第七节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大概这个他指的一方是说这方可能是有理的，本来是，但是他不情愿吃亏，就是说他说为什么不情愿呢？然后他第八节你们倒是欺压人，就是说不是说第七章不一定讲的，就是说这个有理。他两方呢大概是一方告一方，他觉得他有理，他觉得他有理，所以他说你第一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为什么不情愿受欺。那你我觉得第七所以第七章就叫我想起来这个主耶稣讲的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他打你的左脸，你给他右脸，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这个大家都很熟这段经文，其实讲的并不是说 literally 说他打你左脸你给他右脸，其实他讲的这儿也是一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在想啊，在世界上一样，大概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我觉得在教会也好在世界上发生，一种情况是说你有你权利本来，但是呢你 give up 你的权利。一种情况是说你有权利，但是呢你就用这个权利，因为你对嘛，你有权利你就用这个权利。再一种情况是你根本就没有权利，你还是用这权利。所以你发现这三种情况呢，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在我们世界上呢基本上这样，就是说一般比较好的人，我们所谓的是说我有权利的时候我行使我的权利，我对了嘛，所以我行使我的权利，我错了呢我不行使，这在世界上都是好的人。那另一种情况就是说，那差一点人就说我没权利我还得用这权利，这就是他后来在讲你们这些就是不义的人，所谓的不义的人。那第一种情况是主耶稣讲，他说他打你左脸你给他右脸，他的意思是说他打你的左脸，你的权利是什么？你本来权利是回去马上打他一下，这是你，因为他先打的你，而且是，但是呢他说你 give up 这个权利，他所给你给他右脸打，并不是说你生气给他打，是说你 give up 你这个权利了，他打了你左脸你可以还让他打。所以呢他这儿讲的，我觉得第七章和第八章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不情愿吃亏，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然后你不仅不这样，而且你倒欺负人，那就变成了不仅是有这个你没权利的时候你还在用这权利。那我觉得因为我很快的把这过一下哈，因为我就想回到这个主题，就是说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来讲， 第九节和第十节呢，就是说他又列出了一些所谓的他叫不义，不义就是英语他用的是 unrighteous 的这一些的这例子吧，就是说他基本上讲的是说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不要自欺，无论是奸淫的、拜偶像，所以他罗列了这些。那我觉得我在读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以前读这些时候，我总觉得好像跟我们教会关系可能不大，虽然我们教会没有这么圣洁哈，这些东西都不会表，但是呢，其实就像主耶稣讲的，其实不是光行为，是主是神是看人心的。所以我在这次读的时候就觉得，哎呦，想一想这些东西哈，在心里还很多东西还都是有的，其实在心里还都是有，就是说 more or less 有的时候会出现，不是说所有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虽然行为没做出来，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 unrighteous 实际上是指不是光行为，而且是指内心。然后呢我觉得十一节非常有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最后一节是十一节，今天讲到十一节，所以呢我觉得我看这个时候很有意思，我看了几个 point 在这儿。他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那英语讲的是我看英语讲的是他说 some of you， 他说 and such were some of you， 他说这些以前你们一些人就是这样子他说你如今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觉得英语写的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那个要，我是读英语的时候觉得他写的那个他那 sequence 写的非常好。他英语写的是，他说 but 我看这个 King James 博士还是这个比较好，英语写的非常好，这个可以。他说 but you were washed， you were sanctified。对这个我觉得其实 King James 更好，他说 but ye are washed， but ye are sanctified， but ye are justifie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and by the Spirit of our God。 因为这个英语翻的是过去式，他这个 King James 用的全是现在式，全是现在式，所以呢他那 sequence 非常有意思。他说你看啊，他说你们是被洗净了，第一是先 washed， 第一是先洗净了。我觉得 wash 就是我们在信主的那个时候呢，我们信了，我们觉知了，那个神的宝血就 wash 了。但是他用的是现在时，就是他那宝血 keep wash， 他不仅是把以前的罪洗掉了，他还会 keep wash， 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他说你们被成圣了，sanctified， 他也是用的现在时。其实那我理解呢，其实我们成圣实际上是说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被 sanctified， 那个时候。我知道牧师经常讲说我们其实已经成圣，现在我们就是圣徒了。但是呢我看这 sequence 我就觉得就是说他这 sequence 是先被 wash， 然后再 sanctify， 然后他说I'm sorry， 我是说那个 sanctify 实际上是一个从 wash 到 justify 之间的这段是不是那个见主那个时候。Justify 的时候是见主的时候，我觉得是在审判的时候你被 justify， 因为到那儿的时候神不问你说你做什么好事，神说你信不信神，你说我信，他马上你就可以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 sequence 非常有意思，而且是现在时，在那个在 King James Version。 所以呢我觉得他我觉得他在这讲的就是说你们以前是这样，但是呢如今还有一个 point， sorry，他还有一个 point 是说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and by the Spirit of our God， 那是 by and， 所以这两个是一件事。所以所谓的我看这时候就觉得这个其实 make sense， 三位一体。你看因为他讲的是 Lord Jesus 和 Spirit of God， 实际上是一件事他讲的是。所以呢我就觉得他这个圣经还是蛮严密的，就是他在写的时候你都能在一些经文里看出他这个东西。 anyway， 所以这个是十一章。所以呢我们十一节 ，sorry， 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个，我觉得这一段我读完了，给我的启示就是说，第一，教会里有一些争执，总是有一些争执。那我觉得就是说，那作为 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是应该用世界上的方法来解决呢，还是用神的方法来解决？这是在教会里。其实你要能延伸一下，就是你在世界上，你是应该用神的方法解决呢，还是用，用世界上的方法解决？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就觉得他在第五节，他说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判断弟兄们的事吗？所以他又在他这个其实讲得很有意思，我就觉得哦，不仅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要解决事要用神的方法，而且教会里需要有人能够有神的智慧。我们前面讲了神的智慧和事，有神的智慧，有神的灵，能够解决这些争纷。当纠纷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而且其实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变成这样的人。所以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我就想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回来就说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再讨论。但是我就觉得大家如果能分享，我在自己想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说，在教会里，我是不是 involve 这种 dispute？ 这么些 over the many years， 虽然大家有的信的短，但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是不是用他讲的用神的方法解决，还是用世界的方法解决？从大到小有很多的，我自己在想这些事啊。第二就是说，我是不是在看见或者有这种纠纷发生的时候，是一个有智慧能判断弟兄们事的人？我有没有做这些事？我自己问我事，我就这样。我呢是不是特别喜欢善于解决人际关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这小组，那个组长是又有爱心，又善于解决这个人际关系的人。那我呢，基本上就是说我一般的。现在好一些，以前的事我都基本上就是说，尤其有一些小的事情，我都是不是特别的想参与，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所以呢，你看他这讲，他说难道你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判断这些事情吗？就是我们这纠纷肯定是有。所以呢，我自己来讲，我就觉得好些事情我可以举一些例子，我都可以就是说没有不想来进来去帮助解决这些事。那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回来就是说，那有没有我自己有没有这些纷争，然后有没有看见这些纷争呢？我觉得教会里肯定是有。我觉得我自己呢可能没有特别大的那种纷争，但是心里有。这个纷争也不一定是做出来的，这个纷争是心里的，这心里有的时候也得用神的方法解决。这个心里的纷争很大的，其实我后来想一想，上至牧师下至小组员肯定都有。我觉得我说我心里比如说频段牧师啊，比如说William 待的时间比较短，现在还没开始还没在我心里开始象征啊但是我真的我读这段，我就是觉得就是说神要建造我们小组的时候，得把这些事情我觉得是要建造我们。我自己在想这些事情。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就是说我们可以再回来讨论啊，有问题我们可以接着讨论，有问题我们接着讨论，没问题的话大家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智慧人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智慧的意思，但我觉得只有神才有这个智慧判断弟兄的事。 对，因为我们前几章讲过，大概第三章啊、 哦、 好像因为就是说是就当时柯宁讲、就是世界上的智慧和神的智慧有什么不一样。我想他讲的明显就是说这是教会里的事情，那一定是神的智慧，是不是？因为他说你不要去在法庭上，我想一定是用神的智慧来的。我觉得两个问题，我觉得大家我觉得要讨论一下。今天因为时间也不是特多，所以今天大家能发言一下。一般我觉得弟兄发言发的比较踊跃，要从这儿开始的话，基本上这边都没时间了，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开始。我们要从要去那个 Grace 开始， 对吧 ？Grace 开始。 你开始吧。 什么问题、 啊？就说第一，第一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教会里，你比如说你这么多年在教会，有没有看见这些相争的事情，或者你自己在参与这些相争的事情？那这些相争事情呢，是用世界上的方法解决，还是用神的方法解决？第二呢，你是不是在看见有相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出来说，哎，我是这个智慧的人，这个智慧就是属神的人，我有爱心帮他解决，也有智慧帮他解决。 不管是 example 也好，就是说不是说 我自己是这样这样看的。我觉得在教会待那么多年肯定是不是肯定是一定的那个，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信主哈，我们一定是跟周围弟兄姐妹有那个各种各样的摩擦，这个因为这个摩擦，所以我们才需要主耶稣基督，我们才需要走生命的路。主耶稣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当中，就是要让我们彼此有摩擦，彼此包容，彼此相爱，所以一定有。那我呢自己是我尽量按照这个圣经的原则去做事情，所以我不会去，我好像没那么大事情，就是去找外面的人什么之类的啊，这样的。那教会里头不仅在这一卷，在后面两个书等等也有，就是怎么去如果圣徒之间彼此相争怎么去有哪些程序，去比如找长老啦，找那个几个弟兄姐妹一起啊，或者不准就是没有关系的人不要去谈论这件事，只跟有关系的人，然后牧师长老等等一级，就是有教会有这样的规则。那我自己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事情，但是我很明白，我清楚这个规则。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事会不会去引爆我？当然怎么说呢，如果跟我有关系的，比如说是在我们小组当中或者我服侍的人当中，那我会去就是引爆了，就是可是我想说我倒是觉得我想分享，就是说我看这段的时候，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看的呢是保罗说的是你们有了彼此之间的矛盾，你们不要到外面去，因为你们要在就信徒之间来把这件事解决来。那我反而就是我从这个表面上我看到的是呢，其实保罗在前四节当中他还说了一个我们信徒的 identity 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不断的在前四节他强调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是其实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可是你们现在反而是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是谁，你们反而还有了矛盾，还让世界的人来审判你们，你们是跟耶稣一起做王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都要跟耶稣一起做王来审判天使的，所以你们是何等的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你们是一个何等有权柄的，在耶稣基督里头是何等的有权柄有荣耀的一个身份，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看到你们自己的这个这个身份，而现在你们反过来呢还反而去让外面的人来审判你们之间的纷争哈，就是我就想分享这一点，我就看到这么多。 Next Yes 两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是第二个是 most likely no 所以第二个要是怎么样，是要 improve 还是怎么样 啊？我不知道要不要引出，我觉得我要是没有能力去管还是不要去管。 但是有人找到呢，找到你可能还得 找到我讲一般 会找没有还是有，因为我在想，其实我就插一句，我其实在想，就是我们小组结束之后那个祷告哈，那个结束之后那个祷告，其实我不知道如果你同意不同意，就是实际上好些事虽然是世界上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是用神的方法来解决，因为我就说对不对，就是有我记得有人在工作里有问题对吧，有人在婚姻里有问题，当我们这个祷告的时候就讲出来了，讲出来之后呢，实际上我记得大部分时间有很多时间，包括润凤，包括有的那个姐妹也好，就是实际上也在讲这个道理，就是说怎么应该怎么做，比如说跟老板吵搞起来都是有，我记得就是很大家都知道，反正留下的人都知道，夫妻之间关系也有，所以其实那个也是一个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用世界上的方法还是用神的方法来解决，我觉得其实，所以呢 in that sense 呢都有 involve 其实对不对， 尽量不要我没有那个智慧。 OK，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整个祷告也是，也算是祷告。 小何， 这个弟兄能插一句？ 可以。 这位弟 兄，我看他这块，他说是这个基 督教。 他说当时他这个事儿，他说是今生的事儿。他不应该是一个那个教义上的、信仰上的、教会上的。我看啊，他说的是今生的事儿，他是所以这个弟兄之间啊，他有这个今生上的一些事情弄不清楚，所以到外面去吃饭，就是这样啊。第二个，我就说这个第九节哈、啊，第九节到十一节，我怎么读啊？跟上面一段是什么关系呢？我怎么看怎么跟下面我不知道，但是他怎么第八节说完之后他直接就说第九节，然后又最后十一节说你们已经是洗净成圣称义了，那么跟上面一段是他怎么一下就说到这块来了呢？ 我自己理解就是八和九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后面那个我觉得我觉得是 good question。 我觉得八到九呢，他实际上是讲就是说第，我觉得你看他第七和第八他是指出他错了对吧，他指出他做的是错， 他错两个地方错了，他一个呢是要告状的， 对， 不应该到外面去， 那是在前面的， 对。 对 第二个就是说，他说其实你们都根本就不应该互相告， 哎，对对对对， 就叫吃亏的话都没有告状这个事儿， 对， 他怎么第一下的第九节呢？他是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那个他告的错是在第七节，他说这已经是你们大错，是吧？就是不应该告。然后呢，他下面就是这个第七节这个大错之后呢，讲的是这两方，就是两方实际上在搞。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告状本身，是后面这段是跟第九节连。他说你们岂不知道不义的，就是他写的是unrighteous 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要自欺。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做这些事儿实际上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就不是告状那件事，我是说后面那些，就是不情愿吃，其实不是，是欺压人，对，不情愿吃亏，是说没有做到基督徒这样，就假设我们两人一个对一个错，这个人欺负他了，他是说你这个吃亏这就应该吃亏就算了，别出去告，但是欺负这人呢，我觉得他讲的是说你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但是你讲的也是 good question， 就是他。没只是说这个欺压人，他说了把其他的东西全都又引上，因为上一届你带的时候在前面其实也是把所有东西也都引出来，我觉得他在反复在讲这件事。我记得去年上次讲的虽然讲的是淫乱的事之后，他把这些醉酒拜偶像什么都拿出来，我自己这么觉得，我不知道那个润峰和威廉怎么讲。那第十一节呢，我倒觉得十一节讲的实际上是跟那个刚才 Grace 讲，就是在前面讲，就是他们不明白是说你们这些人呢以前还是这样，但是现在不应该这样，已经被洗净，已经被 sanctified。 我真的是很觉得很 surprise 是他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用的是现在时，就是叫什么时，现在时， 现在时 不叫现在进行时，就是现在时，英语用的是过去时。所以呢，我觉得他的意思，我觉得他的意思说你这些人是在被洗净，在被 sanctify。 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九章的那个 第九章第九节， 第九节你们岂不是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我就是理解，就是他有没有说这个不义的人指的是那个他们去向告状的那个人，不是基督徒，他就是两个弟兄去告状，告那个一个其他的外人来说，去来审判这个事情。因为他如果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他不会跟你说是别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右脸也给他打，他也不会理解这些东西，有没有这种可能？ 哦，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answer， 我不知道，我觉得不是啊。 指的还是基督徒， 还是指他里面的 这指的不义，就是指的 凡是不和耶稣基督都是不义的，耶稣基督不会去彼此弟兄之间彼此告状，right？ 所以 对，我觉得是 第八节说的也是 interesting。 我对，我是觉得不是，那 Brian 那个，不过你这问题问的很，你觉得是说他说那些被告状的人，但是你看八九节那个连接， 你这个后面就是说，就是但如今你们是和耶稣基督就是说借着主耶稣被洗净成圣称义的，你们是称义的，就算你做的不好，你们也是称义的，但是那些不义的人，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不可能称义的。就算他给你们告诉了我们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事情，实际说感觉按世界的方法它是好的，但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我 可以听 James 吗？ 对，听 James， 我看一下。我觉得他还是讲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或者叫威廉给我们讲一下。 所以在查哥林顿前书的时候， 嗯， 大家还记得，就是说他写给更多教会，是写给信主的呢，还是写给不信主的？ 信主的， 不信主的。所以说，写给信主的话呢，就基本上呢，这个赠送的事情呢，就是弟兄和弟兄之间，就是信主的。那最后的这个九节、十节、十一节，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保罗就是告诉他们说，这个什么是不义的。那其实呢，过去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没有成为弟兄姊妹，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们也是在这个不义的当中，就他们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只是说照样说，如今他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那之所以是不一样呢，就是因为十一节所讲到的这个情况，他们为什么会不一样，就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洗净了，他们成圣了，他们称义了，而且是借着神的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彼此之间其实都是神的灵和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能够来承受神的国。所以在神的国里头呢，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还有就是弟兄姊妹之间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但那个时候的话，就是教会的初期，所以是比较是以使徒为主的一个情况，还有他们的教导，来包括保罗，那么来看就是说弟兄和弟兄之间如果有 dispute 纷争的话，他们应该是要在教会之内，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头，因为我们教会是神的国的一个部分，是这样子。 那个威廉就说，他这里说这个弟兄信了主之后的话，也还可能会有这些淫乱、拜偶像、这些什么偷窃、贪婪，这些的话，其实也是，还是靠耶稣的宝血洗净，还是靠那个耶稣诚意，所以这些行为的话，多少可能还会有，但并不影响这个弟兄姊妹就是承受神的果，是吧？因为靠耶稣的宝血。 所以那时候在查罗马书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那个保罗还是说，难道你们就是说因着这个犯罪的越多，然后那个彰显这个神的义吗？断乎不可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跌倒， 对，跌倒软弱， 就 是后面。 但是跌倒软弱是个不正常现象，不是正常现象，所以你要是天天都跌倒，就不是跌倒软弱，那就不对劲儿了。所以那就是叫什么放，就是借着信耶稣放纵肉体的私欲了。所以你要检查是说你真实的抵挡。他这个地方讲的，就像威廉说的，真的是太好了。他说你现在是这样的身份，你再有这种行为就不正常了。你知道什么叫不正常？不正常就是说你是偶尔生病，你不会天天生病。所以如果你常常的在这种罪中的时候，那就说明你不愿意出来，认为耶稣的宝血有了，又有什么？又有圣灵在你里边， 所以呢，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你还可以说我今天软弱了，偶尔被过犯所胜了，所以向神认罪。但如果你常常活在这种里头的时候，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认为这是你故意的这样。然后你可能会说，不对，我非常有信心，我觉得我绝对相信耶稣基督宝血已经洗净我了，圣灵已经洁净我了。好，你这个信心很好，那你的行为说明你不信呢。耶稣基督的宝血有 power， 如果你还继续的常常的淫乱拜偶像，然后你还说我非常有信心，那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的行为说你是真有信心吗？所以你要查验。因为他讲着说你现在这些东西不能承受神的意，他解释是说你们现在怎么样，你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这是唯一的原因你能摆脱刚才说那些不义的原因。他没说你靠自己， 因为人就是从那个得救到成圣是过程嘛，所以说没有人能百分之百，所以说如果做到百分之百的话，都会多少这些问题，我的感觉多少这种，比如说不一定是这么严重啊，比如说那个骄傲啊、自私啊，不就是说发脾气啊或者贪婪啊， 那这些没列在里头那这些没列在里头你比如说你像那个前面的讲到那哪儿的时候，前几章讲到那个教会有纷争，有人偏向保罗，有人高举这个高举那个，保罗没这么说，说你不能承受神的国。 哦，他最还有不同的等次数 但是到这块的时候，保罗一再的强调说这些罪的话， 害怕了，害怕了。 这个醉酒很厉害啊，发现 醉酒是，因为醉了酒，什么事都可以干。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还是我们要回到分享的？哦，那样分享，那我们就那样也行。还没分享。 威廉，副传道。 啊，叫威廉分享这个没问题。来我们教会之后，看见有没有纷争，然后看 见对，我要听你们，因为我才来一年多嘛，对，然后听你们的， 向前。 我好像像 Cat 说的，我感觉人要让我断呀，我肯定断不了。我不是智慧人， 不是光断，是说他来叫你帮助解决问题。 嗯。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如果人知道我带不了的话，人也不会告诉我有这种事情，我不知道。 不是，还是有啊，那个有弟兄姐妹找你帮助的。有啊，我们听过这样的见证。 欺负被欺负 啊？不是，不一定 是 欺负被欺负的，就是说有夫妻问题啊，或者 是 其他的问题啊，还是有过吗？ 还是有。没有任何纷争，或者工作里的事情，肯定有。 像我进来有事情会找我，好像有好事会找我。 就比较苦闷的事情跟你分享嘛，你就可以开导了，就是。 今天下午你还分享过呢。啊， 我那是亲戚朋友。 没有，就是在政治群里头的时候，你也做了呢。 嗯。 对，政治群里肯定容易出现纷争，对不对？而且都是我们基督徒，都是教会的，然后纷争很大。哎，这个是个 good example， 怎么解？ 对呀，对呀。 当时 对， 你看，对我们 当时和那个刘洪之间嘛， 就跟刘洪 那 个 争执吧。那个。人家有婚事，我解决，是我导致婚事。 哈哈哈哈哈！导致婚事， 然后这个人当解决， 但你用神的方法解决了。 很好，谢谢。 我反正该道歉的道歉。哈哈哈哈哈！对，嗯，好，过关了啊。 因为我觉得谈政治很容易，很容易行。其实那是最大的，像我跟刘红也是经常有这个小纷争，政治上的纷争。 然后 怎么解决？是这个圣经上有什么依据没有？ 圣经上有很多依据，关键的问题是说，我其实在觉得不是我们太扯得远了点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讨论政治到底目的是干什么？是造就人呢，还是为证明我们一个 point？ 嗯， 这就 证明一个 point 的时候就是一个纷争。造就人的话就容易 converge。我们纷争的时候全是为了自己 con， 我想我经常跟六红也是，我想证明我的 point， 他也证明他的 point。 嗯， 我觉得如果真的他有时候写的东西是为了造就。比如一些弟兄姐妹像小王，他说啊、哦，我看不懂这政治啊，他写一个叫你看看，那个可以。 嗯。 但是是为了，我觉得。 其实我有一次，我忘了是跟谁，就是因为一个问题，就是争啊，就争，就是好像讨论好长时间，就是一两天或者更长啊。然后，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就讨论之后好像没有让我就是说哎更爱神哈、啊。那我就说，那就是说，好像这个我们讨论的这目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做所有事情，就是说，就我现在相信哈，如果做生意，如果神的灵在里面的话，那就会让我有一个突破，或者也好，或者是让我至少能让我更爱神。那如果要是说做了好多时候，做完之后没有让我更爱神，那这个事可能就是不是，就至少在这个时候，这种讨论方式可能不是很 helpful。就是我当时是经过那事儿之后，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我想就跟你刚才讲的差不多，对。如果是经过讨论之后，我觉得是说，如果神的灵在里面，如果那个时候对了哈，这个真是帮助我，哎，那就是让我干的事。这是肯定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有没有让我说，或者更爱神，或者更爱人，对吧？如果两个都没达到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至少在我那个时候。这种方式的讨论可能对我不 helpful。 嗯，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都是我们都相信神三一真神，这个很重要。是不是因为了这个，你刚才说这个弟兄要吃亏嘛？为了这个弟兄缘故要牺牲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说我认为我保守，我就要转过来赞同他，这样像还是这是在这种牺牲呢？还是说？我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我用一种更加好的方式跟他沟通，这个怎样有没有一个准则？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自己政治观点其实要转化挺不容易的，对。 嗯。 比如说共和党、民主党。 大家怎么想？这倒是一个比较 切实际 的问题。 就是那个刘红说的那两点，还记得吗？ 交流敬畏神。 嗯，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你是观点不同的时候，你要交流，然后带着这个呢，就是说不要，就是要跟你不一样，你就一定要跟他一样才能作为说是才是结果，而是有个互相的交流，然后是寻求。理解对方为什么会那样想， 互相 理解。他说这是一点，然后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引用圣经的话啊，你要就是真的是敬畏，带着敬畏神的那个方去引用，而不是拿那个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嗯， 他这个 对，他讲的还是挺 有道理。 他讲，我觉得还是挺好。 嗯， 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就是政治，我就是说讨论政治，其实本来是一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小的事儿，可是呢，就因为讨论就引起了很多这些摩擦，就是挺大的，对吧？那天还得去道歉这些事儿，所以实际上是那个是很好的一个， 就是美国这个黑人牧师要把那个华盛顿的雕像给拆掉，就这个可能左中右都有这个基督徒啊，所以他这个 对， 搞个文革似的。 我们往那边走一走，他们已经分享完了，我们能不能往那边分享？现在你来，没有。 哎，小平还没说。 小平没说。 小平说。 其实我们俩不是也碰到，就是我们，这也不是放到那个去。 那赶快停住。 等会儿，先停录音，等会儿，我先停。